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指责我国军队进行弹道火箭发射训练一事21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他说，朝鲜人民军战略军火星炮兵部队进行了弹道火箭发射训练，对此在美国有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一些官员接连出面，妄称这是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违反和挑衅等等。美国竟敢指责我国军队经常进行的军事训练，这不可不谓是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的行为。美国在责难别人之前，首先要反省其向南朝鲜投入各种战略资产来严重威胁我国的行为。美国接连不断的武力增强活动与核战争演习骚动，就是破坏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的真正威胁，显然是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完全违反行为。美国在今年8月举行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事演习前夕，不断激化朝鲜半岛持久的紧张局势。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军队正在把所有核打击手段置于持久发射待机状态，并做好投入决战的一切准备。美国如果不顾我们的屡次警告，胆敢在朝鲜半岛挑起战火，就会受到及时无情的毁灭性核打击。那些追随美国的国家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事态的本质，并采取公正的立场，来贡献与保障朝鲜半岛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